個第五咧，佢就上生人天，就不更係惡道啊！嗱，我哋修呢個十住法，其中就係離開呢個邪見，咁啊即係正見啦。嗱，正見嘅人主要就係心信因果啊。所謂如是因係如是果，這個呢個係必然嘅因果嘅道理咧，係唔可以錯於。咁我哋既然明白邪見之因就落於呢個邪魔外道啊，如果正見之因咧就可以得生呢個人天，遠則可以生天堂佛國。咁所以我哋離開呢個邪見啊，有呢個正信正見心信因果嘅人，我哋收呢個人天嘅福業啊。所以我哋日後就常常咧係生到呢個人間天上，享福，再不會咧係墮於呢個惡道。咁啊，墮惡道就係包括地獄、惡鬼、畜生。咁啊，如果我哋呢個人嘅邪知邪見，冇咗呢個正信，冇咗呢個正見啊，所修所行都係邪知邪見嘅邪法啦。咁啊，因中係邪。我哋日後呢個果報就亦都邪啊，就難免墮於地獄、惡鬼、畜生受苦啦。我現在因為行十善，現在咧就離邪見之因，我哋所修都係呢個正知正見啦，係正信因果啦。我哋既常生天上人間享福，當然就冇機會咧係墮於呢個地獄。惡鬼畜生的惡道，那他就不更惡道，不者就是不也，不會更加是墮於這個惡道裡面受苦，就是離邪見呢所得到的好處。第六，但無量福慧啊，是轉增的轉成，我們如果離開這個邪見，就可以增福呢，亦都可以增慧啊。为什么呢？因为有正信有正见又深信因果啊，那我们当然就是求福，亦都修智慧。求福就是布施结缘，就是求福啦。修智慧就是诵经或者拜佛啦。咁拜佛亦可以增福，亦可以增智慧啊。所谓念佛一声就福增无量啊。如果禮佛一拜都罪滅河沙，所以我哋念一句佛號可以增福，可以增慧。咁念一句佛號，呢、這個就係屬於正知正見啦，就唔係邪知邪見咯。所以我哋正知正見修佛法，或者重經典啊，或者即使簡單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咁啊無量個福德。无量的智慧啊，都会辗转啊增盛。第七就是永离邪道，就行于圣道啊。嗱，永离邪道就是永远离开咧呢个邪知邪见的道理，就是远远咧离开呢个邪知邪见之道啊。我哋就行于呢个圣道，圣道咧。可以指呢个十善法，十善法咧系为圣人之道啊！我哋为圣为贤，就系要靠我哋咧是否咧系行呢个十善业道法。我哋如果行呢个十善业道法，身唔做杀道人，口冇呢个妄语，耳与恶口两善，个心念唔起贪嗔痴啊！我哋行呢个十善业咧，日后就可以得到呢个圣道嘅解脱。所以永离邪见，信因果咧，系行于呢个圣道。第八就不起新见，舍诸就恶业啊。嗱，咩叫做新见咧？印度话佢哋萨迦耶见，中国话佢哋新见啊，亦都可以讲系一个我执。新见咧，即使系我执啊。有我处处执着，咁就身见咧。每一个人都有个身体，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肉体啊。咁佢有咗呢个身体咧，我哋有咗一种嘅执 着之见，任何一件事，乃至举手投足，佢都系为我自己啊，咁所以名为佢嘅身见。嗱，既然有我，就当然就系冇人啦。一切都系为以我自己呢，系为出发点，但求我自己有好处，别人有冇好处呢，我就唔理啊。而且有阵仲损害人，即系损害啲畜生啦，咁啊即系损害对方啦。无非都系一个我见，系为我啫。我哋家杀生害命去食肉，都系保自己嘅身体。呢啲一般人嘅见解，咁亦系为佢自己啊。咁而不起呢个身见咧，即系忘我啊，冇咗呢个我见啊，冇咁执着，咁就舍诸恶业。如果有执着，呢个我见执着太重啊，为我故而牺牲任何人，咁你话系唔系恶业啊？系唔系罪过啊？当然系啦。咁如果冇我啦，佢舍咗呢个身见啊，一切以大众为出发点，以大众为前提，咁啊就自利利人啊，就可以舍离呢个恶业。第九系住无外见啊，呢个就属于啲物我平等啦，就系佢行呢个十善法，其中离开呢个邪见啊，深信因果，所谓世尊可以修行成佛啊，我亦都可以修行成佛。所谓比比丈夫，都我亦已啊，佢可能，我亦可能，所以佛法最平等，就唔系话佛一个人可以成佛，别人咧系唔可以，冇咁嘅理论，而系佛可以成佛，任何一个人，你只要修得有功啊，有咁嘅修养，断尽嗰啲烦恼啊，修福得智慧圆满啦，咁啊人人都可以成佛啊！所谓佢系丈夫，我亦丈夫啊，佢可以成功，我亦可以成功，咁呢种咧就叫做物我平等啊，咁无外见啊，系无所障碍，彼此系一如。现在我哋舍离呢个邪见，就可以住于呢个无外嘅平等真见啦。我话九系住无外见，十咧就不堕专难啊！嗱，我哋人咧就有，通常讲咧，我哋识得嘅有八种难，呢八种难每一个人咧都分分钟都会有机会逢到嘅。咁啊，边八种咧？第一就系地狱，我哋真系除非唔做呢个恶业啊，做到恶业咧，地狱一定有我份。所以我哋要修善，我哋唔好行恶，咁啊地狱啦，嗱咁啊生在呢个地狱里边咧，终日都系被呢个猛火焚烧啊！所谓刀山剑树、镬汤炉炭啊、羊铜罐口，呢啲都系地狱所受嘅苦啦。嗱，第二咧就系饿鬼啊，饿鬼就证明佢即使做鬼都冇福啊，都唔系做个饱鬼啊。都做过啦，系饿鬼啊！所谓千万年，系不闻呢个漳水之名。即使有人送佢一碗水，佢到到个嘴边都会变成烧融嗰啲铜铁一样啊，唔饮得落。即使有人送佢一碗无上嘅甘美味咧，到到个嘴边都变成火炭啊！呢啲系佢嘅业力咧所感，不能饮到水。食到嘢，咁啊终世受呢个饥饿嘅痛苦啊，咁就名为叫做饿鬼啦。第三咧就系、是、畜生，就系、是、如果我哋生前系呢个杀生害命嘅业障来得重啊，就话你杀佢啦，佢咪又杀翻你啦，所以世界乱就系咁啊。所以古德讲啊，我哋欲知世上刀兵劫啊，得但听屠门夜半声啊。你夜晚即系半夜啊，咁啊劏猪啊、劏鸡、劏鸭啊、劏羊啊、劏牛啊，咁啊都系半夜劏啊嘛，劏好啦咪天光咁啊赶屎咯。咁所以圆云禅师讲啊，你想知道世界上有冇呢个刀兵嘅劫祸啊， 你就聽下呢個圖門，即係湯豬湯囊嘅地方嘅圖門啊，呢、這個夜半嘅音聲。嗱、啊，咁啊呢個圖門夜半冇聲啦，咁就冇呢個殺生害命咧，咁就冇咁多個冤魂冤鬼啊。咁啊，如果啊夜晚半夜呢個圖門裏邊被殺嗰啲豬、被殺嗰啲雞啊、被殺嗰啲牛，佢發出嚟嗰種咁啊凄慘嘅音聲咧。佢當然係唔憤氣啦，佢無緣無故咁啊俾你劏，所以佢無可奈何之下，佢就死咗去啦。佢呢個冤魂唔識啊，咁啊生生世世結到咁嘅冤孽，帶入佢咪又殺翻你咯。其實真係劏豬啊，真係舊時劏豬嗰啲咁樣嘅方式咧，以舊時嘅方式嘅劏豬啊，真係嗰啲豬一叫幾條街都聽到噶。你凡係住個鄉下劏豬個左近咧，你就會聽到，真係朝頭早四五點鐘啊，嗰只豬被劏嗰陣時發出嚟嗰種音聲啊，真係幾條街都聽到噶。咁我就何必啊要去食啊？咁啊，所以如果你生前咁啊食肉食得多，殺生殺得多啊，咁啊嗰啲肉債命債欠得多啊，咁啊日後咧你咪又俾人劏翻咯。所以《靈嚴經》裏面講個人死為羊，即係羊死為人啦，彼此扶食啦。咁啊，做一隻羊，你劏佢啦，食咗佢啦，等佢做翻人嗰陣時，就你做羊啦，佢咪又食翻你咯。所以人死會變成羊，羊死會做翻人啦。咁啊，彼此互相食啖啊。咁啊，你殺我，我殺你啊，呢種咁嘅冤恨，咁啊，生生世世。都冇法子化解啊！咁啊，呢個冤孽咪越結咪就越深，咁就畜生啦。嗱，第四就不拘勞咒，我哋通常講四大部咒啊。咁啊，韋陀菩薩護法咧，都係護前三個東南西咒啫。因為不拘勞咒嘅人啊，福報太大啦。咁啊，佢啲福報既然太大，啲樣樣現成啦，仲使乜護法啫？也只有其他啦，好似南傳部咒啊。我哋呢一個州啊，個眾生嗰啲福報薄，樣樣都要去求，唔係都冇嘅。咁啊，求唔到咪冇咯。所以韋陀菩薩就要護法，要扶持呢個道場，令到呢個道場咧唔好有所欠缺，係承辦呢個道人嗰種嘅道念啊。但係不拘勞咒咧，因為福報太大啦，樣樣都現成。咁啊，福報大嘅地方咧。那些人就不容易信佛的，福报大的地方呢，佛法很难得以弘扬，他福报太大他都不会相信的，你讲什么他都不相信，因为太大福报了。所以生到不拘劳咒的人呢，都是一种灾难，即使他有福报，但是他没有佛法德文，都是一种灾难。第五呢，就是佛前佛后啊，即是生在佛之前，即是佛未出世，我们经已出世了，一是生在佛后啊，即是佛去世之后，我们才出世。可能无论生在佛前佛后，总之呢就是见不到佛了。那见不到佛了，都是一种灾难啊。那么第六呢，就是长寿天啊，长寿天呢就是一层天，它的寿命是很长的。那么寿命长都是一种灾难，它又是不容易信佛的。那么不容易信佛呢，都是它一种灾难来的。第七呢，细节变聪，即是有些头脑的人自认为聪明，其实它不是聪明，它有些世人呢一种的智慧，但是他没有这个佛法的智慧啊，他不相信这个佛法，不肯以这个佛法来到啦，去研究一下。那么他的世间的智有辩论有聪明，都是一种灾难啊。我们讲一句，好像今时今日发明那些什么原子弹啊，什么氢气弹啊，什么导弹啊，长程短程啊，当然这个人的头脑不简单啊，冇咁嘅头脑，佢就学唔到啊，唔可以发明啊。但系对于我哋呢个世界嘅人类咧，都系一种灾难啊。 所以今時今日嗰啲大國啊，擁有呢啲咁嘅長程、短程嘅導彈咧，都要開會睇佢點樣毀滅多少，唔係佢爆炸起嚟啦，彼此的災難啊，大家的災難啊，唔係一定係對方啊，說不定自己都有災難啊。嗱，咁呢種係佢哋細節變衝啦，佢益唔到人，對人類只係有災害嘅。咁都係一種難啦。如果純正佛教嘅智慧咧，咁佢就冇呢啲咁嘅災難。佛教嘅智慧都係教人家咧係睇得破、放得下，咁就唔會有爭執嘅。如果你做得到，咁啊既無爭執就無是非啊，咁啊當然係容易自由解脱了生死啦。所以佛教嘅智慧咧就純正嘅。如果呢個人細節變衝啦，都係一種災難啊！咁尤其是今時今日嗰啲飛機，我哋唔好話再大啲嘅啦，就以今日嗰啲747嘛，你話本身一隻飛機都夠曬重量噶啦，咁啊裝滿一隻飛機咁多嘅油，一次個可以行十幾個鐘頭，你話佢要幾多油啊？要幾多噸嘅重量啊？咁啊油加上隻飛機都已經係好重啦，但係佢仲裝，如果坐滿啊裝400個人，你話400個人幾重啊？仲有400個人的行李呢，如果在亞洲還好，規定一個人40磅，如果去到歐美那些遠程呢，根本都不限磅數，每人兩件行李，起碼都有100磅，真的。那你說400人的行李的重量，400個人的重量，飛機本身的重量，這個汽油的重量，你加起來這條數都很襟計，很重啊。佢能夠飛上個天咧，咁啊飛得咧穩穩當當啦。如果冇咩嘢大風啊，仲平穩過地下揸車啊，冇曬呢個凹凸高低啊嘛。嗱，咁啊對人類有貢獻噶呢一方面，嗱咁啊亦都有對人類嘅破壞喎。你話今時今日嗰啲戰鬥機啊，超音速嘅，眨下眼啫，都唔知道去得幾遠。真係防不勝防啊！你話帶兩個原子彈啊咁啦，一落呢個世界都毀滅咗一半啊！即使唔毀曬，都毀滅咗一半啊！你話係唔係好中？亦帶來我哋呢個人類個災難咧？呢啲都係聰明人先至可以發明，都係細緻變聰啊！叻個人先至可以諗得到啊！嗱，咁佢個細緻變聰咧，不能講話唔好。但是好之中呢亦都有呢個破壞性，所以都係一種呢災難啊，就唔似得呢個智慧呢係純正係無災難。所以第七呢個細節變衝，第八呢個就盲聾陰陰啊。你話盲咗對眼，你點樣睇經？你話聾咗個耳仔啊，你話點樣聽經啊？冇錯，有啲聾咗耳嘅人咧，佢自己安慰啊，我冇聽到咁多是非喎，人哋鬧我我又聽唔到，讚歎我我又唔知道，無所謂，好醜啊！咁啊呢方面咧，佢都講得對，但係你冇法子聽經文化啦，咁啊都係一種災難啦。嗱，咁如果你個口又啞咗，有啲連音聲都冇啊，想講都講唔出啊，想念都念唔出啊，對佛法咧。既不見，亦不聞，亦說不出，你話是不是一個災難？凡是落於這個百難之人，因中都是邪見，因為邪知邪見不信因果，胡作胡為，所以感到地獄惡鬼畜生不拘泥咒，佛前佛後長壽天世智變聰，或者盲聾陰啞呢個八種嘅災難。但係如果我哋呢個人正知正見，深信因果，唔可以為非作歹啊，唔去殺生食肉，咁你就唔會墮於呢個地獄惡鬼畜生嘅三惡道啦。嗱，咁如果你啊係修呢個清淨嘅福，咁你就唔會啊。去到呢個北區蘆洲啊，享受呢個庸俗之福啊！嗱，如果你啊係真正皈依三寶，你就唔會生到呢個佛前佛後咯。佢所謂如是嘅善因咧，係會感呢個如是嘅善果啊，所以不落諸難， 个视为十啦，咁啊一共就有十种所谓离邪见啊所得到嘅好处。个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嚟回向咧就系回自己所修，而向于呢个佛果菩提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系无上正等正觉，即系佛果菩提。我哋修呢个十善法为因，能够回向啊，以此功德咧，系向于呢个佛果菩提。嗰个后成佛时啊，促证嘅一切佛法成就啊，呢个自在神通，咁啊就速速证得一切佛法嘅真理，成就啦呢个果后所起嘅自在神通妙用啊！呢啲都系由于离邪见所得到咧嘅好处，离邪见咧所得到咧呢个福业。佢以时世尊复告龙王言。若有菩萨是依此善业于修道时能离杀害而行施故，常富财宝无能侵夺，长寿无扰啊，不为一切冤贼所害。向下呢就是以啊这个十善法这个殊胜之行以及十善意的方法来修这个六道。六道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以十善法的方式去修这个六道。六道中首先就是明这个布施，即是以十善的善去修行这个布施，所以向下呢就是广明这个布施道。布施道明白其他的五道就容易明白，这个经文就简略了，所以对于布施一道呢就比较呢要详尽呢。咁嚟讲过以时世尊就复告龙王言呢，因为呢佛呢响呢个龙宫说此个十善业道经，所以当机呢就係对住龙王讲啦，佛告龙王言，若有菩萨即係行菩萨道者，我哋发心自利，亦都利他；发心自度，亦都度他。咁就叫做菩萨。但依此嘅善业啊，依此呢个十善业道，于修道时，在呢个修持啊，呢个十善业道之时，以十善咧系为基础，就话佢修道嘅时候啊，以十善咧系为基础。以十道善呢就自行利他，咁於修道之时个能力就杀害啊，就係在修十善嘅时候，首先呢就离开呢个杀害，首先就离开呢个杀生害命，而行施故呢离杀害呢而行呢个布施，以呢个不杀生之心啊嚟到个行布施，等于我唔单唔伤害众生啊，我对众生咧仲布施添啊！嗱，咁啊，布施一法，在佛教嚟讲咧系好重要嘅，咁啊，亦都系咧结缘啊一种咧个方程式。我哋呢个人今生系有冇人缘，或者有冇法缘，都系决定于我哋畜生咧有冇同人哋结缘啊！所以我哋时时呢要存一种呢所谓布施之心，与人哋呢系结缘，我哋能够与人结缘，人哋亦都呢与我结缘啊。如果我哋唔同人哋结缘，咁别人亦都唔同自己结缘，所以往昔呢个丛林里面例如禅堂打禅七，或者呢个念佛堂啊打念佛七，或者做某一种个法事，咁啊好多嗰啲信徒啊施主啊系买啲人嚟同啲出家者嚟结缘，就系结一个善缘。咁啊希望结咗缘之后啊，生生世世自己咧就唔好咁孤独，生生世世啊 自己咧唔好咁單調，就與呢個大眾咧係結緣。嗱，咁啊亦都可以講行菩薩道者咧，佢因為同人哋結緣，所以別人咧先至受你個化度。咁啊，如果你唔同人哋結緣啦，咁啊人哋就唔容易受你個化度啊，因為同你冇緣啊嘛。呢個緣嘅一個字，在呢個佛法嚟講咧，好重要嘅。所以佛法雖廣，難度呢個冇緣之人啊，我哋所度嘅就係度呢個有緣之人，睇個邊一個係同自己有緣，咁啊就度到佢啦。如果同自己冇緣咧，你就度佢唔到噶啦。嗱，欲想係結緣，最好嘅法就係布施啦。就係將自己呢個有限度嘅清淨嘅資財，買任何一種嘢嚟到與對方咧結緣。嗱，得一結緣咧，咁啊當然頭先有貧富貴賤啦，有錢人家就冇問題啦。啊，你話買十蚊，咁佢就買十蚊；你話買一百，咁佢就買一百咯。你話買一千一萬，佢亦照樣買一千一萬，佢拎得出，所以佢就唔計較。但係如果遇到啊，所謂嗰啲普通人家、嗰啲貧苦人家，就唔係咁容易啊。但係可唔可以塞咗佢呢個結布施結緣之路咧？唔可以，我哋仍然咧成全佢啊。嗱，咁啊點樣同佢結緣呢？我哋從來裏面咧有一個規矩。凡系施主拎嚟嘅嘢，唔论多少啊，咁啊都要平分嘅。所谓十方常住，十方僧啊，好重要啊！呢间庙系十方嘅庙，系十方施主供养嚟嘅斋粮，所以凡系十方嘅僧人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呢次挂单，都有权享用咧，系常住一切嘅财物。咁所以我哋如果偷盗嘅人啊，你就唔好偷盗呢个十方常住嘅物，因为十方常住嘅物咧，譬如十方僧所有啦，你每偷一样嘢或者骗一个金钱，你就响啊十方僧人里边每一个人之前咧，你都犯一个偷盗噶，因为十方所有，既然系十方人所有咧，你偷咗去啦，你话系唔系你响十方人面前？每一個人之前你都犯了一個盜戒啦，所以罪中之最重者啊，而你所欠日後要還啊，你亦都將一身而還於十方僧人啊，你亦都好苦啊。所以我哋咧唔好咧盜竊呢個十方僧物，唔好咧係詐騙十方僧人，更唔好利用十方僧人咧。你自己图谋呢个财利啊，十方呢两个字咧好重要。嗱，咁啊，所以身为十方丛林嘅办事人、嘅主脑人，对于支配呢个十方僧民啊，系一定咧要有一个平等心，要有一个公正心啊。嗱，咁啊，点样平等法咧？嗱，例如我哋住一百个出家人，旧时就好普通噶啦。每一间大寺庙住一百个出家人咧，就简直唔系算一回事嘅。好似天童寺啊，就有过千个房间，分分钟啊住一千几百人噶，一百人好普通啦。嗱，有钱人家一百个人啫，就算每人送一份都系一百份。嗱，例如我送金山橙，咁啊买一百个咯，好多人买得起，但系咧一般人家就未必买得起啦。你叫他买三个、买六个或者买十个，咁都唔系咁容易啊！以今日嘅价钱啊，稍微靓啲嘅橙，十蚊得三个咋？你买十个都要花你三十蚊咧，就唔系好多人咧，嗰啲普通人啊所能拎得出嘅。好啦，咁啊，难道佢就唔使结缘非呀？佢亦都要结缘啊，要求福啊，咁啊，但系唔够分配啊，你一百个人。我就算买十个咁啊，点分呢？咁啊，通常就切啦。但系如果人多，你唔切都好难切噶嘛。即系就算你十个橙切一百份，即系一个橙要切十份啊，你都几难切啊，几难分啊。就分到都唔够涉辣辣，都冇味道啊。嗱，我哋唯一嘅办法点咧？我哋开水啊， 一百個人，我哋開一百杯水，然後咧倒埋一個大杯，一百杯水，咁啊將個渣橙汁啊，係渣嗰啲汁出嚟倒落個一百杯水嘅裏邊，咁啊攪勻佢啦，咁啊然後分一百杯，咁啊人人都有一杯，人人都咁多，你攪勻咗之後冇所謂多少啦，冇所謂味道啊深啲啊，某一個人啊味道淺啲冇啊，攪勻曬，咁即係等於話咧。我哋要满足啊呢个发心者呢个心愿，固然系唔可以侵占为己有啊，或者攞多份啦、啊，但系起码我哋做到咧要公道，做到咧要平等，要满呢个布施者结缘者呢个心愿。所以我哋布施就系结缘，嗱现就话离开呢个杀害，冇咗呢个杀害心咧，亦都行。这个布施啊，我话常富的财宝，这个属于布施所得的果报。嗱，凡系布施的人，佢最好的果报咧，就系得到大富、有钱嗰种嘅报应。我话常富财宝啊，布施的人，佢常常咧生到呢个大富之家，咁啊常常生到。这个有财物有宝贝之家，那么他们常富财宝呢，那么无能夺者，那么你有钱呢都没有人家侵夺你，因为他有福，他俗生以这个布施的福之故，所以他呢日后有钱的时候没有人打他的主意的，他是很平安地是度过一生，有钱呢冇人敢斗佢啊，冇人敢咧系抢佢噶。呢个就财布施咧所得嘅功德啦，个长寿到无扰啊。嗱，呢个长寿无扰咧就属于不杀生咧所得嘅果报啦。因为佢家离杀害而行布施啊嘛，咁啊既然咧有财布施啊，亦都有啊。这个无畏布施就是以这个无所布畏来到去施予众生，那么这个无所布畏呢就是那些畜生他平时就没事呢，当他捉住被杀之前将近要被杀，他没有理由的心不怕呢，只不过我们不知道他怕成怎样，大家言语不通，没有理由那只鸡那只鸭啊被捉住要劏的时候，他很愉快，心情很开朗，无恐惧，这个是没有的，就肯定是惊慌，但是惊慌有什么用，所谓肉在砧板上无法之反抗，不受你一刀是不得，那么有所部位的。如果我们戒杀放生，我们不捉那些畜生来杀，不吃畜生，那么畜生见到我们就无所畏惧，我们根本就不捉他，根本就不杀他，那你一个就无畏布施，给那些无所布畏这种心情的动作来到布施给畜生，令他见到我们无所布畏，所以放生往往有奇迹出现，真的间中会有一种大的畜生，他知道你的放生，他真的会伸长条颈望着你，意思即是话咧，你买我放生啦，你买我放生啦，只不过我哋或者有时会忽略，冇注意嘅啫。其实你当你去买鱼又好，买嗰啲鸟雀又好，买啲龟又好，你好多人啊要去买嘢放生嘅阵时，其实任何一种畜类咧，佢知道你系放生嘅，佢都会在不知不觉之间咧，好似伸长嗰条颈啊，咁啊望住你，意思即系好似佢哋放佢咁嘅。佢有一種靈性，所以我哋唔好殺害眾生，唔好食眾生嘅肉啊！咁啊，俾眾生個無所布畏，好似話離殺害而行呢個無所布畏嘅布施為因啊！所以你果咧就得到長壽，冇呢個擾亡啊！咁啊，即係長壽啦，長壽就係無擾，無擾咪即係長壽咯。咁啊，等於話咧冇呢個擾亡。长福长寿啊，呢啲就系不杀生所得咧呢个果报。咁啊，从前咧有一个小沙弥， 咁啊，呢個小沙弥咧出咗家啦，咁啊，梗係跟師傅啦。嗱，咁啊，小沙弥出家咧就唔係話個個都冇父母嘅喎。咁啊，小沙弥出家咧，好多都父母在堂嘅。啊，咁啊，或者咧佢兄弟多啦，咁啊，佢本人同佛有緣啦，咁佢咪出家啦。嗱，咁或者啲身體健康又唔好嘅，病痛多嘅。咁啊，父母好啦，都不如送你个出家啦，希望你冇病啦。咁啊，亦都有，咁所以小和尚出家咧，多数都系有父母啊，亦都系父母许可，咁啊送佢去出家噶，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唔系一件好凄凉嘅事啊。咁啊，有个小沙弥，咁啊生得短命相，咁啊佢个师傅就会睇相啊。即是看定了他这个徒弟呢还有七日命，不可以过得第八日了，即是以他师父那种相学的眼光来看呢，他很难有八日命，只是七日而已。那他想啊，他还有父母在堂，难道就等他在庙里死了，都不如呢还有这七日了，那放大假呢叫他回来家呢，对住佢自己个父母，咁啊对一个礼拜啦，等佢团圆都好啊。咁啊，所以佢就同佢个徒弟讲啊，佢话徒弟啊，佢话师父从来都唔放你个家，等于话管教好严。佢话呢次例外啦，佢话我就唔放多啊，只系放你一个礼拜。佢一个礼拜之后你再翻嚟啦，又话系咁讲啊。佢个师父深知啊，佢冇机会翻嚟噶啦。当然就唔好话咧。明显咁样讲出，你系只有一个礼拜嘅命，总系言语之间咧，都仲系好似。咁佢呢个徒弟听见啊，真系奇怪，真系前所未有喎。点解师傅咁好人咧，放我一个礼拜假翻去见阿妈阿爸？咁啊，既然师傅咁好人啊，呢次啦，咁亦都唔好违背师傅嘅好意喎。个好啊，师傅既然叫我翻去见阿妈阿爸一个礼拜。咁我亦都照去啦，咁佢一個人咧就翻鄉下啦。咁行到半路咧，經過一個魚塘啊，嗱嗰啲魚塘緊有個塘基噶嘛，即係周圍都冧得高高咁啊，圍住嗰啲水，唔好俾啲水咧走，唔好俾嗰啲塘基咧冧啊。如果塘基一冧啦，嗰啲水咪跟住走啦，嗰啲魚咪跟水走埋，咁啊真係破產噶啦。所以佢有一條膊咧，咁啊圍住嗰個塘。嗱，呢個膊嘅上邊咧，好多嘅一條路嚟嘅。咁啊，呢個小和尚咧，亦都嗰日咧翻屋企咧，就經過呢個塘。個塘邊咧有一條路啊，直情係一個膊嚟嘅，係一條塘膊嚟嘅，係圍住嗰啲水嘅。佢本身亦係一條路。咁佢行下，睇見啊，就一陣風一吹，咁啊塘嗰條膊咧就梗係好多樹種喺度啊，主要就貪嗰啲樹根咧。大啦，就找住嗰啲泥，咁我啲水就唔容易溶咗嗰啲泥啦，咁啊冲走嗰条膊啦，所以嗰啲塘膊咧就梗系有好多嗰啲树咧一河河咁啊种住响度啦，直着呢个树根咧找住嗰啲泥，唔好俾呢条膊冧嘅。咁啊，既然有树啦，咁啲风吹嗰啲树啦，咁啊潺啊潺啊，咁啊作响咯，咁啊突然间有个球啊，好似个波咁样圆嘅，就响个树，啲风一吹咧。咁啊跌落咗个塘，咁佢一睇咧，样子就圆圆，其实就唔系一个波啊，系一个蚁豆，里边咧一斗蚁啊，都唔知几多千千万万只，咁啊细路仔啊都几中意玩噶，咁佢谂下，如果啊唔理佢咧，咁啊实浸死啦，佢唯一嘅办法咧，要将佢咧捞起嚟。唔好逼佢浸死，咁佢就揾一条树枝啊，咁啊拨啊拨啊啲水咧，咁啊向住自己个面前嚟拨，咁啊嗰啲水拨得几拨啦，咁啊嗰个圆形嘅蚁豆咧，亦都随住佢自己拨向自己呢一边啊，咁啊埋到呢个岸边，咁佢就将一条树枝咧，成个蚁豆咧，咁啊就托起嚟咧，就放喺嗰个塘边嗰度，总之冇水啦，咁啊嗰啲蚁就唔怕浸死咯。咁啊，佢不过贪好玩嘅啫，实在佢都唔知得咩叫做好事。咁佢就翻屋企啦， 巴结呢他就过了七日，他的妈巴觉得奇怪，他就送了仔出家，师父一向都好似难得就好像回来一见自己，为什么这次放七日假呢？当然大家呢我估下不知道他什么事，到了第八日所谓假期圆满，师父说你放完七日假你就好回来了嘛，那么既然师父教导日子就自好听啦，那么他呢就第八日呢他就回屋，他师父那个佛堂，那么他师父呢第一眼见到他真的整个人呢好愕然，他为什么他还会回来呢？真的第八日回来，那么初初就远看一个大概见到他自己这个小和尚回来，当然越行就越近了，那么看清楚呢他这个徒弟整个相都变了，直情不是一个短命相，就是一个很长命的相，他说奇怪了，为什么变得这么快的呢？自己没理由看错啊，那他就跟他徒弟聊天，他说你由那一天回家，我叫你回家，到到今天你做过什么事？那徒弟说师父有什么做？他说你叫我回去玩见阿妈阿爸嘛，他说我就回去见阿妈阿爸，那就玩一下跟小孩子玩一下跳一下，那一个礼拜假期就完了，完了你说叫我第八日回来的嘛，那我就回来了。他师父说没错，我是这样讲过，他说我觉得你呢就在七日之内，他说你敢有一件事呢是一件好事来的，他说呢你想下啦，他说你慢慢这样想啦，这个徒弟也都莫名其妙啊，咁啊左谂右谂，谂咗好耐。佢话师傅话我冇咩特别好事做过啊，佢我有乜好事啫？佢就翻啲就系玩，玩完就食饭，食饭就瞓觉，咁就系咁简单啦。佢话第八日就翻嚟听你嘅话，佢话我冇咩好事啊。佢师傅总系叫佢谂，佢话你总有好事。咁啊谂咗好耐，师傅又追得紧啦，佢先系讲出个师傅话必有好事就冇啦。佢话我只有翻你嗰日。经过一个鱼塘，响呢条塘泊啊，咁啊风吹树，呢个塘泊嗰棵树咧，咁啊吹到一个泥豆落嗰个塘嗰度，咁啊实浸死咧。佢话我咧就贪玩，就揾一条树枝就咁啊拨佢埋嚟，咁啊将个蛇个泥豆咧，咁啊搬上喺嗰个塘边，即系冇水嘅地方啦。佢话我就走咗啦，总之唔好浸死呢堆泥。佢话就系咁样啫。所以他师父当堂拍个大髀，没错了，他说我看你的相啊，就是救了很多的生命。他说我老实讲给你听，他说我叫你回去就因为你短命，我看到你一个礼拜之内失行要死啊，所以我就叫你回去我几见了你父母。他说你做了这一件好事啊，他说你从今以后呢你就变成一个长命之相啦。那就可见啊，我们做人即是生前呢我们一日未死呢，一方面又不好食肉还要戒杀，另一方面呢就要放生，所以说放生之人得到两种的好报，一种呢就是无病，二者呢就是长命，这个肯定的。如果这个人呢他一生人没有病的话呢，那么肯定的前世呢都是食斋啦，或者喜欢放生。如果这个人一生都是多病成日不掂的，不是头痛就是脚痛，不是脚痛就是腰痛，总之全身没有个地方舒服的，这次好第二次又病又痛的，那这种人就肯定前生呢就是食肉，以共是杀生过了分，所以感到呢这个短命或者是多病的报。咁如果我哋离杀害而行布施啊，俾呢个无所谓施于众生，我哋就可以得到所谓长寿无扰嘅好报。嗱，咁啊，从前咧又有一个汤牛嘅人，咁啊，汤牛为生嘅，我当然好残忍啦。咁啊，佢有一生有一次啊，佢总算有啲善根。 佢就聽啲人哋講啊，佢喺普陀山呢個梵音洞咧就可以睇前世嘅。嗱，咁啊，我都業障重啊，我去過兩次普陀山去睇呢個梵音洞啊，乜嘢都冇睇到，又無所謂好，亦無所謂壞，但係好多人咧真係睇到嘅，睇到咧你前生啊係乜嘢，或者你將來咧會墮落做乜嘢。或者生到邊個好處，好多人會睇得到，我哋真係冇睇到啦。我去過兩次都冇睇到。另外一個問題啦，咁啊佢呢個湯牟人呢，佢就聽別人哋講啊，朝普陀山觀音菩薩道場睇呢個梵音洞呢，咁啊可以看前生嘅。佢又係咁啊，姑妄聽之，就姑且信之啦。咁啊，佢就跟埋大家咁啊去啊。咁大家都咁睇咯，你有你睇，就我有我睇，都咪大家睇啦。咁啊，别人睇到乜嘢，当然佢又唔知啊。每一个人嘅业障唔同啊嘛。咁啊，佢睇到咩咧？睇到一只牛啊，一只啦吓，好黄色嘅牛，乜即系黄牛就唔系水牛啊。佢就好奇怪，佢自己本身系汤牛嘅，咁点解会变呢只牛咧？佢就唔系几明啊，但系亦都有少少知道。他说难道啊，我今世汤牛或者来世啊要堕做牛，就或者呢我前生啊是一只牛投胎。那他呢犹豫不决啊，那他就曾经皈依三宝。他的师父呢就是近代啊好有名的灵鹫山这个净土的道场，是印光老法师，是一个好正知正见的明眼长老，是他的师父啊。咁他自己不明啦，他就即刻翻去苏州灵鹫山啊，咁啊拜见他师父，将他自己啊去朝普陀山呢个梵音洞咧，睇到呢只黄牛嘅事咧，同佢师父一五一十咁讲出嚟，就问佢师父啊，佢话点解我睇到只牛咧？佢话系唔系我前世啊？咁啊，响牛转过嚟咧，咁啊，佢师傅咧知道佢呢生人都系以汤牛为职业嘅，所以佢谂咗一阵间咧，话某人啊，佢话以我睇咧，佢话唔系你畜生咧，系一只牛，从牛转人身咁好啊，嗱，从牛转人身当然好啦，脱离畜生得人身啊，系一件好事。佢话我睇咧唔系咁样。他说我看你啊，因为以杀牛为业，他说你可能死了之后呢会堕落做牛啊，所谓如是的罪业之因呢就会招感如是的果报啊。那么他这个徒弟一听啊，那么真的飙冷汗啦。那么他就肯定请问师傅啊，那有没有办法打救啦。那么师傅就是一个大善知识，是一个净土宗的长老啊。咁佢亦都好当机立断咁咧，同佢解释啦。佢话咧，如果你听师傅话，佢话担保你有救。就问题咧，你肯唔肯咧听师傅话？咁啊，到期嗰阵时候个徒弟冇法子唔听啦。佢话师傅啊，你应该教我点样做咧？佢话嗱，第一，佢话我系你师傅，应该帮你。佢话我帮你咧诵经，咁啊帮你回向忏悔。佢话第二咧。你自己咧，从今以后唔好啊，再汤牛，改行，唔好做呢个职业。佢话坚格，你有生之年你要食斋，由今日开始，一方面食斋，二方面咧随份随力啦。你总之有钱有咁嘅姻缘，你咪参加放生啊！食斋就日日食啦，食长斋啦，你有机缘咧，你又放下身，再加上你诵经念佛。他说这样呢就或者有救啊，如果不是呢，他说就很难说了。他说照我看呢，你不是说前生做牛，今生有福呢就变成做人这么好啊，而是你应该呢调转来去想，你是得人生，而因为杀业重呢日后堕于做牛。他说你听我话，他说你就可以有救了。所以他这个徒弟呢从今以后只有听师父话咯，咁有方面师父替佢回向诵经啊， 佢自己真係殺，咁啊受五戒，從今以後咧食肉，又改變咗佢呢個謀生嘅方式，唔做呢個殺牛為職業，咁啊食齋，有時候就放生，咁啊有時間自己念下經啦，咁啊結果咧佢唔單唔幾命啊，佢仲長命啊，好好添。咁啊，所以最緊要咧要明白呢個因果啊！啊，我哋千萬咧就唔好嚟殺生。我哋應該咧唔好令眾生有所報位啊！我哋應該要令眾生咧係無所報位，所以話離殺害而行布施啊！離咗呢個殺害心，布施呢個眾生咧無所報位，咁你果咧就得到呢個長壽嘅無妖，不為一切冤賊所害啊！咁啊，如果呢啲人咧生前咁啊，總係俾嗰啲賊人啊，或者打劍啊，或者俾嗰啲仇人咧尋仇啊，咁啊，總係結冤結仇，人啊對佢不利啊，呢啲都係畜生嘅殺業重啊，彼此相殺咯，我彼此相鬥啦，彼此相打啦。咁啊，如果我哋多生多世都係冇呢個殺生，冇呢個害命啊，咁你有長壽，當然一切嗰啲冤賊咧都唔會咧係加害於你啦。個離不與施，離不與取，而行施故，個常富財寶就無能侵奪，罪性就無比，悉能避就係諸佛法藏啊！嗱，呢一段經文咧，就是離開呢個不與取，上文就離殺害而行布施啊！呢段就離開呢個不與取，即係離開偷盜，以離開偷盜呢個心情去行呢個布施。我話離開呢個不與取，即係人哋唔俾你噶，你去攞人哋嘅，咁啊即係偷盜啦！啊，離開呢個偷盜嘅不與取而行布施之故，就為因啊！果上就常富財寶啊！行布施所得的好的报应，那部就是常富财宝啊，那无能的侵夺啊，你所得到的财富呢，没一个人能够呢去侵夺你，你自己有绝对的权力去运用，那么叫做无能侵夺，是罪性无比啊，你是一个财富的人，而且是一个罪性的财富人，是一個無可比較的財富人。好像現在香港有很多大富翁有錢人，他的錢多到都沒得比，即覺得很難找第二個人比他的，沒得比較的錢多到，那他的罪性是無比啦。悉能避集諸佛法藏，以財來的布施所得到的就是這個常富財寶，如果以法来到布施啊，所得的果呢，个悉能备集诸佛法藏啊，对于佛法能够悉皆呢系备足，悉皆呢去了解啊，咁啊佢就悉能备集诸佛嘅法藏，即系以法布施或者系印经所得到呢个好嘅果报。嗱，咁啊佛法就系佛所讲嘅。佛所讲就是在生，佛灭道之后去世啦，咁啊佛都唔在世，当然亦都唔系佛讲经啦，咁啊佛亦都冇机会讲经咯。嗱，我哋能够有机会啊，咁啊学佛法，研究佛嘅道理，就系从呢个经典嗰个地方咧去研习。嗱，咁啊研习经典咧，今时今日咧，就好平常啦，到处都有，但系在早期啊，呢、這个印刷术唔系咁昌明，完全都用手个挑呢个木板啊，然后用嗰啲墨汁去印啊，印好咧个字物，接咗用手一步步咁样钉啦，咁啊呢种咧经书咧就比较咧系艰难完成，就来得比较咧系名贵啦。以今时今日嚟睇，嗰啲善钉装嘅经书咧，当系古董啊，唔单话理论深奥啊，直情当佢系古董咁嚟到啦吓供养啦。嗱，我哋了解到，其实佛经咧 亦都来得不是容易啊。嗱，我哋讲灵严经，灵严经相传呢，咁啊有一位叫做波拉密帝法师，当然佢系梵僧，系印度人啦。嗱，咁啊佢出生个年代啊，即系佢出家嗰个年代咧，灵严经咧就系、是、印度嘅国宝，系唔准出关嘅。即是不准离开印度呢，是运去第二处流通的，是属于国宝。咁但是这个法师想下，就是在印度流通不得广阔啦，是不是应该要流通去外国外地，使佛法得以久远流传，是一件好事喎、哦。所以他呢就每一次离开印度啊，他都将这一部灵严经呢带出，但是都每一次呢都被这个守关的人员呢抄出。好彩他是一个出家人，当他无罪呢，不怪责他呢，就当年这部经呢就不准出口了。最后呢他就想到怎样才可以将这部经呢运出国呢，去外面流通呢，那边想通呢，他用那些最幼细的绢布啊，我哋丝绸之一类，咁啊旧时都冇墨汁噶嘛，咁啊嗰支笔咧好似啲钢笔咁啊，系画嗰啲痕迹咁嘅，咁佢咪写字咧，咁啊画嗰啲痕迹，咁啊将一卷灵严经嘅文字啊，就响一块咧好薄好幼细嘅绢布里边咧，咁啊画嚟写，咁啊画到咗个痕迹啦，咁啊点样拎得出咧？佢哋将自己呢个手啊，咁啊破开。破开咪开咗两边咁啦，未曾到呢个骨嘅地方，即系抹开咗个肉口啦。咁我就将卷好嗰一部经咧，就藏咗落去，然后又等佢埋口。咁啊，当然呢次可以过关啦。你手纹全身，佢都冇咗呢一部经带出去啦。其实喺肉里边藏住，当然好难搜得出啦。咁啊，俾佢来到中国。咁啊，当时呢就唐朝啊。亦都是佛法最兴盛的时候，当时有个丞相叫做房荣，姓房，即是房屋主的房，荣就是融会融通的荣，他就本来是个朝廷的宰相，是在这个京都做官的，就因为得罪了武则天，被这个武则天贬，就贬到我哋南方，旧时我哋广东广西嗰啲地方咧，佢就南盲啊，嗰啲盲人，所谓文化都未开嘅，唔似今日咧。咁啊，当然广东咧就占尽呢个地利啦，与呢个海外啦，交通来往啊，广东啊直情系一个最有利嘅地方啦。咁啊，当日咧就冇咁有利嘅条件嘅，因为海洋都未发达，我属于呢个蛮荒之地啊。那些人就叫做盲人，而那做官呢得罪皇帝一贬，贬到南方呢都是一件很羞耻的事，但是他呢就信佛的，很信佛。那么当时这个波拉密帝法师啊，那么将这一卷经来到中国了，那么就要拿回出来呢，就与这个房荣呢是相识啊，那么将这一件事呢讲给这个房荣丞相知，黄蓉丞相就好欢喜啦，佢话咁啊，法师啊，佢话请你攞出嚟，佢话我哋应该睇佢点样翻译。咁啊，法师当然系如命啦，咁啊又破开个手，咁啊成卷经咧卷住咁攞出嚟，点不知旧时啊呢、这个交通冇今日咁方便啊，几个钟头飞机咧就可以行全世界转一圈咁滞啦，旧时冇咁快捷嘅，都系坐船。不知要经过几多十日先至来到中国，等于话经过嗰一段嘅时间啦，呢一卷卷布咧索嗰啲血啊，都冚唪唥索冧晒，就算攞出嚟成块布成卷布都系呢个血迹，根本睇唔到啊所写嗰啲字嗰啲痕迹啦。咁啊，当时就心啊。大家都好难过啦，一部咁稀罕嘅法宝，咁难得能够运到中国嚟，咁啊一团都系血， 有物等于冇用，咁只有大家难过。当晚咧，冯龙丞相啊，佢就翻到屋企，总系咧坐立都不安啊，就系谂到呢个问题，点样可以令嗰啲字啊能够出现咧？冇咗嗰啲血迹咧，佢成晚为呢个问题咧，喺个大厅嘅树啊咁啊踱来踱去，翘住个手，咁啊茶饭都不思啊，为呢件事谂到。咁佢有个女已经结咗婚啦，都有仔女噶啦。咁啊嗰日啱啱翻外家，咁睇到个老豆，咁啊成晚喺个厅树翘埋只手，咁啊踱来踱去，好似满怀心事咁啊。咁啊，既然今日翻到外家啦，咁啊自己老豆咁啊，顺便问一声佢阿爸，佢话我睇到你成晚都冇晒心情，咁啊眉头皱面，咁啊翘埋只手，咁啊踱嚟踱去，佢有咩难题啊？唔解决啊？或者有咩事个发生令你咁忧心啊？咁啊，当时佢个老豆咧，佢话呢啲咁嘅事啊，都唔系你哋辅导人家咧所能了解啊。佢话阿爸。佢话人就好难讲啊，佢话一人计点就二人计长啊，佢哋不妨说出咧，说不定或者啊多个人咧去谂下，会谂通噶。咁啊，佢老豆听佢一讲咧，果然佢就讲出嚟。佢一讲出嚟，佢老豆就唔识咧，但系佢呢个女识啦。佢话我听见人讲过，佢话女人嗰啲奶啊，浸落嗰啲血嗰度咧，可以化解嗰啲血嘅。佢话既然系有咁样嘅功能，佢何不啊？你唔去搜集多啲嘅人奶，逢系嗰啲怀孕嘅或者刚刚咧喺生产嗰啲妇女啊，佢就好多嗰啲人奶啊。佢话我哋不妨咧去搜集多啲嘅人奶，咁然后咧将呢一卷经啊，咁啊浸落嗰啲人奶嗰度试下，横掂都系睇唔到啊，横掂都系冇噶啦。我点解你唔试下咧？咁佢老豆经佢一提啊。果然咧，成个人精神晒，咁啊，第二日即刻进行，咁啊，搜集咗嗰啲人鱼啊，咁啊就浸住呢一卷经咧，真系一浸啊，嗰啲人鱼就慢慢咁啊散，散当然一次唔得啦，咁啊倒咗佢，又揾第二次，咁啊浸得好多次咧，真系冇晒嗰啲血啦，咁啊成卷咧都变成好似白色咁样，然后将佢摊开咧，就睇到嗰啲字迹。咁啊，先至咧揾到好多法师，咁啊做呢件翻译嘅工作。咁啊，冯融丞相自己咧系润物，嗱咁啊，佢系一个丞相嘅身份，对于啊我哋中国呢个国学一定有相当嘅修养啦。旧时中状元如果字写得唔好，国学修养唔够啊，吟诗作对唔识嘅话，你根本就冇资格中状元。何况佢做到一个丞相啊，都系由状元出身嘅。咁当然咧，佢对于呢个中国嘅文学啊，系有相当嘅修养。咁啊，由法师咧，咁啊读出，由佢咧去落笔，所以《楞严经》嗰啲文字咧，都系四六句啊，咁深奥咧。主要就系冯融丞相啊，咁啊自己咧系润文执笔嘅，以佢丞相嘅身份。去落筆，咁啊當然咧四六句啊，係嗰啲古老文化啦，比較難懂啲啦。嗱，我哋聽呢個故事，主要就係話咁啊，一部佛經嘅翻譯，一部佛經嘅來源啊，係唔容易啊。因為佛教係出於印度，唔係自己中國本身嘅。嗱，咁啊印度咧，在佛經嚟講，佢就梵文啦。咁啊，即使我哋。現實啲講句就係印度文啦，咁如果你唔讀過唔學過，我哋當然係唔識啊，俾你睇都睇唔懂啊，咁就要翻譯啦。所以來係唔容易，而翻譯得好亦都唔容易。既然有其來處啊，亦能翻譯得好，成為一部佛經啦，利益於我哋嘅後世，使到我哋末世嗰啲苦惱嘅眾生啊，能夠得到有佛經佢受持讀誦咧。都是这个前人的那种的功德，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法藏，对于佛经呢，我们就要好好的尊敬。如果没有佛像的地方，我们请一部经呢放在当中，我们顶礼这个法宝， 亦都包括頂禮佛寶啦。因為法是從佛說的，咁你頂禮法咪即係頂禮佛咯，亦都係同頂禮佛咧一樣功德，所以我哋唔好破壞呢個佛法，唔好毀滅嗰啲藏經咧，就係咁樣個道理。嗱，咁啊藏經就有好多種嘅，嗱，咁我哋今日呢算呢套咧，就已經係集大成噶啦，就係台灣咧出品啊，將我哋中國歷朝以來幾套個大藏經。咁啊，將佢集成咧統一。但係如果未曾有呢一套大集成之前咧，就有好多種嘅，有呢個貧瘸藏咧，有呢個積沙藏嗱。咁啊，加裏邊啲書咧就包括有貧瘸藏、有積沙藏噶啦。咁啊，如果未曾有呢套大藏經之前咧，你要請一只能夠請其中嘅一座，就冇呢個大集成嘅。咁今日咧，因為印刷技術昌明，咁所以台灣就將佢咧中國好多套嘅藏經啊，咁啊將佢集埋咧大集成一大套，包括有大藏經、有貧瘸藏、有積沙藏。嗱，咁其中咧呢個積沙藏啊，其實咧，如果我哋聽起呢個故事啊，我哋真係對藏經咧要尊敬。在呢個積沙藏嘅緣起裏邊咧，就係有咁樣一個故事。咁啊，邊個人發起嘅咧？就係一個女人出家，即係比丘尼，即係女子出家嘅比丘尼咧發起嘅。佢個名咧，佢就法真啊，法律個法係珍珠嗰個珍，珍寶個珍。咁係一個女眾出家。咁啊，雖然佢本身咧就唔係話好好個學識。但是呢他覺得啊，那些藏經呢四處流散，沒有一個呢歸集的系統，那就變成很多那些經典呢或者流失或者呢是流散，總之不容易呢搜集就讀做，所以他就很想啊自己呢將當時所有流出來的在这个世间流通的佛经呢将它搜集起来，那么这个藏经的名字就是积沙藏，那么但是旧时没有印刷术的，多到都是挑那些木板，然后才找那些好的宣纸呢，那么用墨的印印好就来钉，钉好就来刺，那么成一部经的。那么这一份工作呢，你讲来就是容易啊，但是做起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一套藏经几多亿个字啊，一只一只咁啊挑木板，挑木板先至嚟印啊，印先嚟钉啊，你话呢一份工作固然艰难，时间亦都唔系一朝一日，而金钱嘅成本呢亦都系好相当啊。咁啊，以佢当时少少一个女众嘅出家者，咁你凭乜一个号召力嚟到揾到咁多钱啊去做呢一件事呢？当然就唔係话咁容易啊，肯定係唔容易，但係佢唔退心。当然你要化缘呢，去捐钱呢，去諗下我点样可以捐到啲得款呢，令人哋深信呢。咁佢有人呢，佢就喺佛前发愿啊，佢哋要断臂嚟到个花园，咁个在先咧，肯定一盆盐水，因为旧时冇呢个防腐剂噶嘛，亦都冇啲打针嘅技术嘅，咁啊盐水咧就系一种最好嘅防腐剂啦。咁啊，佢就煲定一煲咧，认真啊咸啊，咸到咧都好攰嘅盐水，咁啊摊冻咗啦。佢就喺佛前啊，用一把戒刀，将自己嘅左手咧，咁啊。锯咗落嚟，咁啊当堂咧就浸落嗰盆咧盐水嗰度，即系唔好等佢腐烂。咁啊自己个伤口好咗啦，佢就托住呢个左臂啊，佢就去化缘。讲出个理由咧，就系印藏经。嗱，咁啊由佢发心嗰日开始，直至到佢死啊，佢只能做到三分一，即系整套积沙藏咧。他只能够完成三分一，即是要请人家写字，在 在那些木板那裡挑陶漿，找人家呢要刨那些木板，刨好木板呢，那麼一板呢要寫幾個字，寫好字來挑，挑好才來印，印好字來釘裝。那這些工程固然浩大，地方亦都佔好多的木板，那麼亦都好多金錢。那麼盡他一生人那麼多的程序，印經呢他只印了三分一，反正三分二未完滿，所以他臨死前呢，他就叫他這個徒弟去到他的床邊，他說徒弟，他說我生前的心願應該做些什麼你好了解了，他說我不其生也只能做得三分一，他說還有三分二，他說我呢真的要死了，他說我沒什麼要求，我要求你繼承我的位置，他們亦都是同樣呢斷臂去化緣。那他這個徒弟呢亦都算是忠於師父了，都肯聽師父的話，亦是這樣呢跟師父這樣的形式，斷一隻左臂，找些鹽水呢浸住，不要給他腐爛，每一次去外面化緣呢亦都是托住個左臂告訴人聽，的而且確我這個心智呢就是印藏經，咁啊化咗完翻嚟咧，又將嗰隻手臂咧浸喺嗰啲鹽水嗰度，唔好俾佢腐爛。咁啊，然後佢不其身啊，亦係做到三分一。咁啊，連埋師傅呢份，即係做咗三分二。咁啊，仲有三分一啦。咁啊，佢亦係照樣同佢師傅咁啊方程式啊，咁啊叫佢個徒弟嚟，又係咁一個方法去化完。咁啊，盡佢呢個徒弟，即係佢師傅個徒孫咧。咁啊，三代啊！師父徒弟徒孫經歷三代140多年，然後先至啊將呢部《積沙藏》咧咁啊完成。咁我哋今日睇《藏經》咧就好輕鬆啦。嗰時有《積沙藏》啊，係包括有一部《積沙藏》，仲有《大藏經》，仲有《貧強藏》。咁啊，集大成噶啦，應該啊。咁啊！但系如果以早期系唔容易啊，所以今时今日有一套《龙藏》啊，佢点解咁名贵咧？就系、是、咁样，以权龙王当时嘅权势啊，咁啊，佢都系印得百几部咋？咁啊，百几部，你话佢要几多个地方啊，先至将我啲板藏得起啊？你话要请几多嗰啲写字嘅专家？先就可以寫得到啊！所以《龍藏》裏面嗰啲字體咧，就有40多個人嘅手筆唔同，因為寫字個個人都唔同噶啦嘛。就算係正解都好啦，都正得有多少唔同嘅。如果我留心去研究一下咧，就有40多種嘅筆跡，等於話起碼有40多個人寫啦。咁啊，寫喺呢個木板上邊先嚟挑，挑咗先至用紙去印，咁啊都係得100多部啫。以他當時的權勢的財力的人力，這樣印了100多部，這樣將中國所有的名山大寺，這樣他都送一部去坐鎮山門。這樣今時今日當然流傳於世間很少，有些很多壞了毀了，有些或者全部毀了，有些毀了一部分不全，而真正是完整的由頭到尾沒有欠缺的，也只不過得20多部啫。據我所知，咁啊香港寶蓮寺咧，咁啊總算有一部。咁所以你話呢20多部藏經啊、龍藏啊，你話係唔係成為珍貴咧？所以而家寶蓮寺咧就永遠啊用一個冷氣室，永遠都有冷氣噶啦，有曬呢個防腐劑嘅設備咧嚟到保護佢，就係、是、尊重呢個法寶啊。咁啊希望咧嚇。一套完整的龍藏呢，咁啊流傳於呢個世界，使到眾生有機會呢去讀誦，去同埋呢個求福田。咁所以我哋呢因中啊，如果離不與取而行布施，固然得到呢個財富嘅福報，如果我哋以法嚟到布施呢，我哋就可以積集呢個法藏嘅功德，就有因緣有機會啊，響呢個佛法之中咧，嚟到去研究啊，去學習。 就不至于咧成为一个冇善根啊，系冇发福报嘅人。所以我哋对于呢个法宝咧系要尊重。嗱，咁啊，从前咧亦有一只牛啊，有一只牛咧，咁啊变翻一个人，仲做到大官，而且咧佢从来冇睇过经嘅，佢识得咧诵经。就是原因我们佛教里面从有个规矩，每一年六月初六，除非它落雨，如果那天不落雨就规定是晒藏经的，就是全寺的人在这个早足食完之后打板出锅搭棚，有些是请藏经请出来晒，只是一天，等到太阳落山全部就收回藏经楼，要到明年了，咁啊，年年咁啊晒一次咧，就保存佢啦，唔好俾虫蛀。因为晒嘅时候将佢揭下喐下咧，嗰啲虫就唔系咁容易咧生存啦。咁啊，保存一套藏经。咁啊，有一年咧，呢个佛子啊，咁啊晒藏经嘅时候咧，隔篱村咧有一只牛。咁啊，嗰只长牛仔或者绑到佢唔系几稳阵咧，就俾佢掹甩一条绳。咁啊，嗰只牛咧就系无所目的咁啊。咁啊，冇人綁住佢啦，佢咪自由行動咯。有牛仔又去玩啦，去游水啦，咁佢咪自己自由行動，咁啊到處行。咁啊就行到呢個曬經嘅地方。咁啊嗰啲經係一行一行咁樣曬噶啦嘛，搭呢嗰啲棚架一行一行咁樣。咁呢只牛咧，佢就順住呢啲寒氣啊，咁啊揾個鼻咧，咁啊向住啲藏經咧，咁啊聞下聞下聞下，咁啊順住啲寒咁啊行。咁个每一行咧，亦都系个高度咧，同嗰只牛个鼻咁上下高，所以嗰只牛咧顺住嗰啲一行一行咁啊，佢就揾嗰个嘴咧，嗰个鼻咧就响嗰啲藏经嗰地咧，咁就控下控下控下，咁就控啦，一行咁啊控，控咗一半，咁啊寺里边嗰啲主人咧，嗰啲出家人都发觉啦，得点？咁啊，你话嗰只牛嗰啲牛嘅口水啊，如果滴落啲藏经嘅线，你话系咪罪过啊？咁如果萬一佢碰一碰啊，碰冧咗啊，一整壞啲藏經啊，都係一件好大件事噶。所以即刻就出嚟，咁啊，之後只牛咧夾手夾腳，咁就掹走啦。只牛亦都冇意見啦，你揾條繩掹住佢啦，佢咪之後跟你走啦。咁啊，就交翻俾隔離村嗰個睇牛人。嗱，呢件事就了咗啦。咁啊，時間若干年，呢只牛咧死啦。咁啊，由於佢生前聞過經啊。睇过经嗰对眼，被闻过经啊，咁佢死咗之后咧，佢就转胎做人，非常聪明啊！几岁大就好聪明，二十岁啊就中状元，十五岁咧就考到举人，二十岁咧就中状元，所谓做大官啦。咁啊，皇帝咧就派佢咧就去翻啊！他生前做牛那个地方呢，做这个道台大人，道台呢就应该好像是省长之类的，比这个院长呢是大很多的，好像做一省的省长这样算是。那么有人呢，那么期限到了，他要上任呢，那么就带埋那些随从，那么就上任，就向着呢他被委派那一个地方呢咁啊前进咯，咁就啱啱就经过呢间庙，佢就好奇啊，咁啊停一停，就听到里边啲出家人诵经啦，一字诵啊，佢个心咧好似有灵感咁样，佢就自己听得咧好似好熟，咁觉得奇怪啊，因为我从来都冇入过和尚寺，从来都未曾读过佛经啊，点解好似咁熟咁啊咧？咁佢话就好奇，佢哋入呢个佛寺咧参观一下，咁啊见到啲和尚诵经啦，佢既然好熟啦，咁佢亦都请一部经嚟啊，咁啊跟住大家咁样念，咁啊初时咧就念得好熟，真系出家人念咁快啊，佢亦念咁快，一啲都唔会相撞啊，但系念得一半，再过啲咧，佢就好似完全系唔识啊。完全都完全唔懂，咁佢就觉得奇怪啦。佢点解我前半段咁啊咁熟， 因为后半段啊，我哋一无所知咧，咁啊正在响度怀疑啊，咁啊呢个方丈呢、这个主持人咧，总算啲道德有神通啦，知道啦，咁佢就行埋嚟同佢讲，佢话道台大人啊，佢话我知你谂乜嘢，佢话你系唔系啊伪将？点解前半段你又咁熟，后半段啊你好似完全唔懂咧？你系唔系为呢个问题啊喺度谂紧咧？咁啊，当时呢个道台大人呢亦都系一个聪明人啦。佢话系啊，老和尚。佢话我就唔知点解啦。佢话我根本就未嚟过佛寺，亦都未曾研究读过佛经，点解会前半段咧咁熟，后半段咧咁生疏呢？当时呢个老和尚讲啊，佢话道台大人，佢话呢件事，佢话我知得好清楚。佢话只不过咧，外院嘅大人嘅面子啊。他说我就好难以启齿啦。他说当时这个道台大人，他说法师啊，他说我无妨，他说你有什么事你就讲什么事，你可以直讲啊，他说我绝对不会怪你，即使你讲错我都不会怪责你。那么这个老和尚说啊，他说我讲个故事，他说前世有只牛是隔离村啊，就是因为有人甩咗只牛绳，佢就嚟到我哋呢间寺游下游下荡下荡下咧，咁啊荡到我哋呢个寺个门前。咁啊啱啱嗰日六月初六，依照我哋嘅规例就晒藏经啊，咁啊搭到嗰啲架咧系一行一行咁啊，咁啊行行都晒咗好多部经响度。佢话呢只牛咧。佢亦都好規矩，佢就順住啊呢啲藏經一行一行咁啊轉啦，咁啊去聞啊，去聞亦同佢睇，但系聞得一半，睇得一半咧，咁啊我哋廟裏邊嗰啲出家人都發覺啦，恐防呢只牛咧會有對呢部藏經咧損壞，所以咧即刻咧就將佢牽走。佢冇幾耐咧，呢只牛啊就轉胎為人。佢由呢個畜生曾經見過藏經啊，係聞過藏經啊，佢以此嘅善根咧，佢就今世得生就為人，而且為人好聰明。佢話二十歲就考到狀元，現在咧仲奉皇帝命啊做大官。咁到呢個時候咧，呢個道台總係聰明人啦。佢話老和尚啊，佢話呢個做大官即是誰啊？他亦都應該聽下聽下，都好似幾明白噶啦，漸漸。咁啊，當時呢、這個老和尚講啊，講呢個大官，佢話就係道台大人你啊。咁啊，當時呢、這個道台大人一聽咧，咁就冇話講啦。咁啊，從今以後佢就歸依三寶啊，從今以後佢就扶持佛法啊。呢啲都係聞經，以共見經啊、睇經啊所得嚟嘅好處。咁啊，畜生都尚且如此有咁样个好报啊，何况我哋嘅人咁啊，睇经读经，佢所得呢个福呢亦都好大啊！所以我哋古时即系老一辈嘅出家人，原则上咧，当佢未曾发迹之前啊，仲系初发心，当参学嘅时候，多部分都系闭关，闭关咧即系揾一个地方，咁佢咧三年。唯一次在呢三年之内，佢唔出唔离开呢个地方。咁佢做咩事呢？咁各有各嘅志愿咧，有啲就念佛，有啲咧就拜佛，有啲系参禅。咁期望了生死咧，但系亦都有睇藏经啊。咁佢三年咧，除咗真系每一日应该要休息嘅时间，以及饮食嘅时间，其他时间咧。他就请你藏经一步一步地看，将全部大藏经看完他，那就真是这个智慧就开朗了。那很多法师就算你不识字都没问题，他看过藏经之后他就智慧如海，从此讲经说法就是滔滔不绝。不过今时今日这种环境就好少了，除非是自己有个地方 你又肯放得下唔应酬，咁先就可以静静地睇下经。如果唔系咧，饥饿咁嘅环境啊，亦都放唔下去外边有所应酬嘅话咧，就唔容易成就你咧系睇藏经。所以我哋有机会睇藏经，乃至到任何一行嘅经书啊，咁啊，如果你好好地去读，好好地嘅研究啊，呢、这个人咧系准有智慧。所以此处话利不与取而行思故，咁啊就常富财宝啦。你唔偷，仲边教得佢布施啊？咁啊以呢个不偷就布施嘅善因，咁啊日后咧就会得到所谓常富财宝啦呢个果报，而且咧无能侵夺啊！你一生一世所得到呢个财富咧，都是你自己所保有，你不用忧心呢会有所损失，那个无能侵夺是最胜无比啊！你所得的财富是最好的，是最多的，都无可比较的。它悉能被集诸佛法之宝藏啊，就是如果你生前你以法来的布施，那你就生多生多世啊，那么得到深入这个佛法的宝座，色界呢是被集是无有欠缺的。因为佛法是难闻，是人生呢是难得的。那么难得的人生你已经呢是得到，难闻的佛法呢你已经闻到了。所以我们应该呢是要珍惜呢这个人生，以及珍惜这个光阴呢，好好地呢去研究佛经。那么讲到此处，时间已到啦，咁啊向下文长，付于咧下一次。